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为回馈新老会员好礼相送，只要5月3号至5月4号期间来电订购商品，即送您价值960元秀玉肩颈复苏SPA贵宾卡一张，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李成，李成你好。 主持人好。 嗯，那现在很多人呢是越来越都爱喝红酒了。 嗯， 但是喝红酒呢真是非常讲究，比如说呢要论它的年份、它的产地、它的酒庄、甚至是哪个国家的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的，因为你会发现，其实现在红酒其实全球都有很多国家在生产。 嗯， 但是呢，红酒要品的是什么？品的是它的整个的一个历史沉淀。 嗯， 品的是红酒的葡萄品种，品的是它整个的一个加工技术。那么就目前而言，在全球来说，法国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红酒国王了。 嗯，就是从这个文化上、历史上、质量上来讲，这个葡萄酒、爱好者们都认为哈、这个法国的红酒应该说是独占鳌头的。 对对、因为法国呢是公认的世界葡萄酒的一个产地，而且还要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并不是法国的每一个产区的葡萄酒都是好的。 嗯， 对吧？我们所熟知的这个法国比较出名，那就是波尔多。所以波尔多来到中国的葡萄酒的话呢，它整个的酒质要比一般的要高出很多。 对，真是这样的。这个波尔多地区它的红酒啊，应该说是世界公认的哈，就是它的红酒呢是色泽非常的浓郁哈，而且呢浓淡相宜，口感非常的柔顺雅致，可谓是红酒当中美妙的品种。所以呢，说被誉为啊那儿出的红酒是葡萄酒的皇后。 哎，对对对、因为这个波尔多的葡萄酒呢，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波尔多出名的呢是混酿， 嗯， 那么也就是顾名思义是用多种葡萄给你混酿在一起的。 对， 那波尔多出产的葡萄呢有三种是特别有名的，一个是赤霞珠，一个是品丽珠，然后还有一个是美乐、啊，包括我们所熟的很多这种名庄，比如像拉菲啊，像拉图啊，他们的酒呢基本上也是用这三种的葡萄为基础混酿出来的。 嗯， 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如果说你真的喜欢喝红酒，或者说红酒是我家里常备的一个酒品的话呢，你可以选择法国，可以选择波尔多。如果选择这个地区的话，最好就选择是这种葡萄混酿的葡萄酒。 是的，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法国的红酒非常好。另外呢，法国波尔多产区的红酒呢，它是世界公认的哈、超大型的葡萄酒的产地。 对。 另外呢，喝红酒的人还特别注意呢，它的年份、 啊，对对对对对对。 比如说今天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这款红酒的话呢，它的国家啊是法国的，是吧？ 对。 另外它的产地是波尔多产区的。 对。 另外它的年份是2013年的， 哎， 这个年份的红酒真的是大家都觉得非常好。 2013年可以说是一个世纪年份了，也就是说在近90年以来呢，这个2013年都算是一个非常好的年份。 对， 我们都知道哈，其实因为我本人我也去过法国的酒庄进行的这个深造和去这个采访哈，因为你会发现说，只有说你到了法国波尔多这个产地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的这个天气啊，气候是很特别的。 嗯， 就那边是早晨6:30太阳就已经高高挂起了， 嗯， 所以只有在那个纬度上，它整个的这个日照条件会非常的出色，然后呢。那说到2013年，因为那一年的日照时间格外的长，就它比前两年和后两年的时间都要更长，而且雨水少，所以那年出产的葡萄第一产量少，第二呢，因为水分少，所以它整个的皮会稍微厚一点， 嗯， 所以它出来的葡萄紫多酚，包括它整个酿出来的葡萄酒的口感会更加的浓郁， 嗯，就是那年特殊的这种气候条件啊， 嗯， 倒造就了出红酒的一个出色的年份啊， 对，是的， 应该说2013年它的红葡萄酒呢，世界都是有名的， 非常有名。 好，那说到这儿，咱们要说说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和介绍的这款酒啊，就是法国，而且是波尔多产区出品的， 对， 而且是2013年出品的，叫做 贝松金标波尔多干红葡萄酒。 对，提到贝松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特别熟悉了。 对， 因为贝松在咱们这边销售也有一年多的时间，而且销量一直很好，这里也非常感谢大家哈。那么今天这个呢，是咱们特别为了庆祝北广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周年庆，所以呢，也是为了回馈给大家，所以特别带来的是之前那个贝松的全新升级金装版的干红葡萄酒。 确实像你说，贝松在北广销售一年多了，而且销量一直居高不下，而且在庆祝我们北广周年庆的时候，为了回馈我们各位忠实的听众朋友啊，此次呢特地带来了贝松升级版的红酒，叫做贝松金标。 对， 今天这个组合咱们一起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主品呢是法国贝松金标波尔多干红葡萄酒， 没错， 750毫升大瓶的，12瓶，两箱啊， 两箱。对， 而且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赠给大家贝松3升装的一大瓶。 对， 这个三升装是什么概念呢？ 一般的瓶子是750毫升的， 对， 三升就相当于一般的四瓶。对， 那刚才是12瓶2箱，这加起来就是16瓶。 对啊，对对， 它有一个扫码价，这个扫码价太吓人了。这个 对， 其实咱们回去以后，你可以自己扫一下啊。 对， 这个扫码价可能是900多。 对对，那如果说你比如说有一些熟人呐、之类的话，你大概的话，基本上损件398。 对， 你可以拿到这么一瓶。 对，那如果按398一瓶的话，16瓶，那应该也得4000-5000了吧？ 6000多，将近6400。 哦，6000多了， 将近 6400，所以也挺吓人的。 对， 但是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多少呢？其实也就是一瓶的价格。 对， 399一瓶的价格，您拿到的是16瓶，来自于法国的，而且是波尔多地区的， 对， 2013年的，是贝松金标干红葡萄酒，399。 对，而且老师我插一句啊，咱们这个不仅说是来自于法国波尔多的，不仅说是2013年好年份的，咱们还是 AOP 这个等级。其实呢，这个你去任何地方查，尤其是法国，因为他们的红酒法律很完善的，AOP 就是法国红酒法律里面规定的，就没有比它再高的等级。 好的，赶快来拨打电话，今天这个组合大家真的是赶着了啊，我觉得订到就是赚到。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真的是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的，而且呢是2013年的， 对， 产地呢是波尔多地区的 波尔多 啊，这个酒庄真的是非常棒啊， 没错没错， 16瓶啊，这个扫码价您回去扫就知道它是900多一瓶，当然了，现在市面上的可能有卖300多的，卖400多都有， 对， 咱们就按300多一瓶的话，16瓶，那真的是吓人，900多一瓶， 没错没错，而且还有一点，咱们可以这样来算哈，就是如果说刚老师您算的是咱们整个一个组合价格，对吧？那其实咱们就可以这样来想一下，就是一般因为现在红酒基本上家家都要必备的嘛， 是的， 对吧？ 是的， 保不齐你比如说搬新家呀、来朋友啊，都要开个红酒的。那所以说这个红酒，其实你如果说买红酒，咱们说你单去外面买，只买这一个等级的话，价格就要花到将近100-200块钱了。 是的， 你如果加年份，再加100。加产地再加100，你加起来其实价格也要将近400-500-600了。 是的，其实像这种酒啊，比如说搁在不同的地方，它的价码都是不一样的。 对， 相对比如这个渠道高档一些，那它这个价钱肉就上去了。 对 啊， 对， 所以这个法国的红酒它没有一个一定的一个价格，当然有一个基本价格，但是上下是浮动的。 对对 啊，那今天我们399，您拿到的是16瓶，相当于16瓶啊，有12瓶原瓶原装的，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3升装的一大瓶，这样加起来的话呢就是16瓶。两箱多哈， 对， 今天价格只要399，那面对这样的价钱，也就是在市面上一瓶的价格，你拿走16瓶法国的红酒，可能有些人心里呢有点颤，说这是真的吗？ 啊，这个我给大家来保证哈，全部咱们的这个酒都是来自于法国原瓶上进口的，另外都是来自于法国波尔多地区的，包括我们后面的瓶子上有这个条形码，你可以来看的啊，都是原瓶上进口的。 而且呢，我们跟法国贝松啊，这个公司呢是合作很多年了，确实他们是给我们的直供价格哈， 对， 我们甩掉了中间所有的环节，而且呢，法国贝松目前也是正在急于的打入北京的市场啊， 对，没错， 所以呢，应该说这个价格就是一个广告推广的价格， 是， 所以呢，您就放心吧，肯定是原瓶原装的法国红酒啊，399一瓶的价格，您拿走的是16瓶，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不过在这里呢，我再给大家一个承诺，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推荐的所有产品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我们是不说假话，不卖假货的。因此呢，如果您想放心购、省事儿购、省钱购的话，就关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啊。好，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0150515151 0150515151。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4000055151，就将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再送您30分的积分。那么这些积分呢，可以在以后的购物当中当30块钱来使用。而且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那说到今天这个组合，来李成再给大家梳理一下。 嗯，好，我们这样子啊，其实选择红酒非常简单，你只要锁定四个方面就可以了。 嗯， 产地，然后年份。以及酒庄，另外加就葡萄的品种，我们一一来看。首先第一个，咱们这个酒呢全部都是来自于法国波尔多产区的。我们都知道法国波尔多是一个著名的高品质葡萄酒一个大的产区，很多的像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八大名庄啊，包括一瓶卖到上万块钱这种名庄酒都是来自于法国波尔多。而我们这个酒庄呢也是在法国波尔多的黄金纬度，所以首先天时地利我们是已经享受到了。那么另外呢，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年份是2013年，2013年是一个真正的世纪好年份，那年的产量很少，雨水很少，但是日照时间非常长，所以呢也就造就了说那年出来的红酒的数量很少，但是每一瓶都是高于以往的其他年份的红酒表现的。 嗯， 好，第三个再说到咱们的等级，一般的红酒叫做餐酒级，然后再往上呢叫做精品级，而法国红酒所规定的红酒里面的这个超高等级叫做 AOC， 也叫 AOP。 那今天我们这瓶酒我也给大家承诺，每一瓶都是达到了咱们这个法国红酒 AOC 和 AOP 的这个等级。 嗯， 所以呢我是觉得说这样的酒你拿回家，不管说你是自己喝的招待人的，甚至于说我是送给朋友分享的，这个酒足以代表你对于红酒品味的追求了。 是的，好，那赶快来拨打电话。那今天为您介绍的就是来自于法国贝松的金标波尔多干红葡萄酒，组合呢是750毫升一瓶的12瓶法国原瓶原装，另外再赠给大家贝松3升装的一大瓶，这一大瓶呢是相当于4瓶的红葡萄酒，是吧？ 对， 一共加起来是16瓶， 没错。 啊，那如果在市面上的话呢，当然这个价格的话呢，400、500、600、700、800 都有。 如果你回去你扫码的话，还900多呢，嗯、是吧？这个太吓人了。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组合只卖到399，399。也就是不到一瓶的价格，您拿走的是16瓶，是吧？ 对， 所以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合算，无论您自用还是说您参加 party 啊，或者您送人呐、拿一瓶当礼物的话，真的是非常讲究，非常有面的。好，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015151 4000015151。现在呢喝红酒啊已经成为一个时尚了，刚才你说很多家里边啊都会这个备一些红酒啊， 对， 无论是您自用啊，像有些老人在睡觉之前在晚上咱们喝一小杯，另外呢它里面有很多的有益于身体的一些元素 啊，对对对，比如说这个葡萄籽多酚呐、包括这个白藜醇呐、 单宁啊， 对、其实这些因为我自己平时其实我是一个属于比较焦虑的人，就我晚上睡觉很容易特别容易惊醒，但是呢我会发现就每天我喝那么一小杯啊，我会发现我这个睡觉尤其是深度睡眠会非常的安稳， 对， 第二天起来之后呢就是精力会更好，所以不管说是工作呀还是怎么样都会说效率会更高一点。 对，如果呢您想喝红葡萄酒的话哈，无论是家里备一些还是送人的话，应该说今天这个组合是一个不二的选择哈、就是无论是从年份、从产地还是从酒庄啊，都是非常好的。它是采用2013年年份的葡萄而酿造而成的葡萄酒，是法国波尔多产区乐夫城堡酒庄的贝松金标AOP 级别的啊， 对，没错。 而且呢这个酒的话呢回去大家也可以扫码，一扫的话呢挺吓人的，一瓶900多、 900多、 当然这个市面上的几百的都有卖， 我们确实在很多这种高档的行政酒庄里面是卖这个价格的， 是是。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您一听可能都有点惊着了哈，我们这个组合呢是12瓶750毫升的，给大家12瓶啊、另外还赠给大家呢就是贝松3升装的一大瓶，这一大瓶是相当于4瓶的750毫升，也就是16瓶， 对， 2箱多，几乎3箱了。 对对 啊，那价格是多少呢？只要399，也就是一瓶的价格、啊，甚至有些地方呢，可能卖非常贵的话，这个价格 还 不到一瓶的价格。 对对对对对， 您拿走这么多酒哈、这就是我们跟贝松啊合作多年以后我们的这种情谊。当然了，也是贝松这个品牌呢，想打入北京市场，这个价格也可以说是一个广告推广价格。 对， 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购买的话，赶快来拨打，真的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您听好，是4000015151 4000015151。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为回馈新老会员好礼相送，只要5月3号至5月4号期间来电订购商品，即送您价值960元秀玉肩颈复苏SPA贵宾卡一张，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于丹，于丹你好。 周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一看到于丹呢，我今天特别高兴啊，因为呢，喜欢阿尔蒂这个品牌的罐头食品的听众朋友真的是非常多。 对对对。 但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个组合啊，应该说是升级了啊。 哎，没错，其实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也是之前北广的听众朋友们回购率非常非常高的阿尔蒂下饭带鱼。 北京人特别爱吃带鱼。 对，尤其是去现在很多经典的北京小馆里边都有干炸带鱼这道菜，而且一道菜卖的都还挺贵的。 是的。 而我们之前呢为大家带到的组合呢是下饭带鱼红烧味的，每一罐是大包装150克。 对。 之前只有20罐，同时还有香辣的下饭带鱼10罐。之前的组合是30罐，价格是299块钱。而我们今天呢直接把红烧味再升级，直接加10罐变成30罐。所以我们整个的产品现在是40罐150克的下饭带鱼，市面价格是900多块钱，而我们今天299全部让您带走。 对，怎么样，特别的合算吧。所以我真的是非常兴奋啊。所以如果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很多朋友都想回购哈。回购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 对， 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那今天呢为大家准备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阿尔蒂下饭带鱼的罐头组合。那今天这组合呢可以说是加量不加价哈。我们呢原来曾经卖过呢就是30罐有20罐的红烧带鱼，还有10罐的香辣带鱼哈。我们是30罐，那么今天呢我们又加了10罐，一共是40罐，依然是299。那么也就是说呢红烧下饭带鱼的罐头150克大包装的咱们是30罐啊，另外香辣下饭带鱼呢150克包装的一罐啊，一共是10罐，这就是40罐。 对， 那今天依然是299，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其实说到带鱼呢，北京人对它真的是非常有情节啊。小的时候呢388一条那种带鱼，那是非常贵的非常好的带鱼了哈。 是，过年过节吃一次。 对，过年过节吃一次。渤海的带鱼可是不差呀。 对，因为渤海呢我们在大连这片海域它属于冷水域，尤其到了冬天时候它的海水水温是很低的。那么它一年四季冷水与热水的交替，加上呢海水当中的自净能力非常的强，所以渤海湾的带鱼它比普通的南方带鱼吃起来要更加的鲜，更加的有味道，而肉质呢也更加的紧实和饱满。 所以刚才于丹说了渤海湾的带鱼也是非常好，如果你没吃过的话呢可以尝一尝。 哎、 啊，真的是可以尝尝鲜呐。 对，而且阿尔蒂用的这个制作方法呢跟您在市面上吃到普通带鱼不一样，我们是掐头去尾取中间段，然后我们人工切割，切割好了之后轻炸过油，然后给您3小时入味，入好了之后再把它熬熟再装罐，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制作呢是非常复杂的。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无论是红烧的还是香辣的味道都非常的鲜。 是的。而且我打开以后呢一看都是一块一块的带鱼啊。 对对对， 非常的规整。而且不是说像我们印象当中那种罐头食品啊油油的碎碎的硬硬的哈，真正看着就不想吃。 对， 这个呢都是一块一块的带鱼，而且呢它是那种鱼汁儿。 对， 然后有的时候它一冷冻了以后成那种鱼冻啊。 对对对， 吃起来太香了。 而且张老师哈，其实我作为大连人我吃过特别多品牌的这个带鱼的罐头，但是我吃到其他的罐头的时候里面有包括豆豉啊花生啊 占地 辣椒皮啊这种很多的这种占重量的东西添加，而我们阿尔蒂的带鱼是纯 带鱼肉，没有这种物质的添加，而且没有任何防腐剂，大家可以放心来吃。 嗯，好的，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阿尔蒂下饭带鱼罐头组合，有红烧味的150克，注意是大包装，150克一罐，30罐。另外呢，还有香辣的带鱼，150克一罐，10罐，一共是40罐。那么以往呢，我们曾经卖过30罐，是299。那么今天呢，我们加量不加价，依然是299，给您40罐啊。所以呢，今天这个组合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所以呢，喜欢吃带鱼的，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罐头食品啊，我们北京人呢挺喜欢它的啊，像小时候吃的什么水果罐头啊、鱼肉罐头啊，真的是非常多哈。 对。 但是后来呢，我们不怎么吃，就怕里边有防腐剂，觉得怕不安全。 对。 但是阿尔蒂这个品牌的罐头食品呢，它已经做了25年了，专做罐头食品，它里边是不是没有任何防腐剂？ 当然没有任何防腐剂，而且呢，我们为大家做到的都是带鱼整段的切割包装，所以你拿回去吃的呢都是大块的。而且周老师您说不敢买鱼罐头，是因为里面呢经常会有鱼刺啊、鱼头啊、鱼尾啊，包括很多其他添加，再加上那个汤汁是油油的，又特别多，吃不到什么肉。但是咱们的阿尔蒂下饭带鱼呢，您打开之后不仅是整段的，而且没有什么豆豉啊、花生的添加，而且呢都是那种汤清无油的大块的鱼肉。 确实阿尔蒂这个品牌呢，应该说是做罐头食品的一个大品牌了啊，在国内国外都非常有名，他们已经做了25年的这样的时间，专做罐头食品。他们选料呢是非常精的啊，然后做工呢也是非常好的，味道呢也调得非常好，同时他们的产品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所以这点您就放心的食用。 周老师，尤其您看现在天也越来越热了，出游踏青的人很多，或者是出去旅游的人也很多，再加上很多人呢来不及做饭，不愿意下厨房，因为一进厨房就憋得一头汗呢，所以这个时候家里如果说有带鱼罐头的话，它不仅仅是下饭了，它也为您解决了很多的问题。那开罐拌饭拌面可以吃，出游的时候不用再老三样了，吃起来又好吃又有营养。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也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多组的进行囤购。 对，出游的时候咱可以带这个哈，不用老三样了，然后易拉罐式的包装一拉开以后马上可以吃。 对， 在家里面不想做饭的时候呢，咱们可以打一罐这个红烧带鱼的罐头，您拿烙饼卷着吃，或者说您搁在面条上当这个海鲜的面条， 对， 或者海鲜盖饭等等的，都是可以吃的。 哎，还可以做一个海鲜三明治。那很多朋友说，这带鱼中间这根主刺儿怎么办呢？其实我们主刺儿也保留在鱼肉里面， 但是有点酥了， 对，已经炖到酥烂了。即使您横着咬哈，都不会卡到嗓子。带鱼鱼骨当中的钙质，咱们也可以完美保留了。 好的，那今天这个组合呢，也是我们精心挑选为大家量身定做的。那我们的主品呢是红烧的带鱼罐头，150克，大包装的30罐。另外我们还有香辣的、辣不筋的，真的是非常好吃。150克一大罐，10大罐，一共是40罐。那如果40罐的话，在市面上要900多块钱，是吧？但是呢，我们曾经卖过299，而且是30罐。那么今天呢，我们40罐，150克一罐的40罐，依然卖到299。 对， 也可以说加量不加价。 对，没错。所以这个组合呢，我们也只在今天这档节目。如果说您到市面上去看，也有阿尔蒂的下饭带鱼罐头，那一罐要30多。 对。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这个组合真是要900到1000多块钱了，所以价位还是挺高的。而我们今天呢，合到每一罐才7块钱啊，7块钱让您来吃渤海湾的冷水鱼的带鱼，肉质筋道，口感好，而且特别的鲜，而且不腥不咸。 真是，你说7万多钱买一罐好一点方便面都买不下来。 对、 啊、所以真的是非常合算，赶快来拨打电话，299 299，您拿到的是30罐的红烧带鱼，150克一罐的30罐，另外呢还有10罐是香辣带鱼，150克一罐的这个10大罐，一共是40罐啊。那原来呢我们30罐卖过299，那今天呢我们是40罐，依然卖299，可以说是加量不加价。当然了，这些40罐的话在市面上要卖到900多块钱呢，因此这个组合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赶快动手吧。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实际上呢订上就是赚到。 对呀、因为一套的话 咱们为大家省了700多块钱。如果您自己出去买的话，价格还是很贵的，但我们今天7块多就能让您吃渤海湾的深海的带鱼。刚才我们说了，鱼骨当中的钙质啊，鱼肉当中的蛋白质啊， DHA EPA 等等这些营养元素呢，我们都可以吸收之外，吃起来真的很方便。天热了，咱们懒得下厨房了，不想在厨房憋一头汗，怎么办？咱们回家就往沙发上一摊，什么时候饿了开一罐往面上一扣，海鲜面。其实咱算一下，如果真的出去吃，到北京的任何一个小馆去吃干炸带鱼的话，一份也要20多块钱。 那可不， 对吧？而我们这一罐呢，给您不仅调好味了，开罐其实才7块多钱，吃起来也非常的方便。 对，如果你想饭饭懒的话呢，也没问题，那给您弥补了，是吧？你说你要爱吃带鱼的话呢，去市场挑，挑完以后再食肉它，然后再去炖，炖不好的话呢，还感觉特别遗憾哈。 对，钱也浪费了， 特后悔。对，这样的话呢，都给您弄好了，真的是7块多钱，您吃到的是渤海湾的带鱼，而且味道非常好。150克这个大罐的呀，7块多钱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而且您吃到这个带鱼呢是品质上乘的带鱼啊，它的肉质真的是非常饱满，特别的香醇，而且呢它的肉质很细腻，即便是有刺的话呢，它那个刺啊已经给你炖的酥烂了，鱼骨酥香入口，咀嚼更加的美味啊。 对，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的是阿尔蒂下饭带鱼罐头的组合。那今天呢我们既有红烧味的150克一大罐30罐，另外还有香辣味的150克一罐10罐，这就是40罐。那以往呢我们30罐卖过299，今天呢我们40罐依然卖的是299， 没错， 加量不加价， 没错，而且都是大罐包装，没有任何防腐剂。 对，你像这40罐的话，在市面上的话要卖到900多， 将近1000多块钱。而我们今天是299， 对，所以呢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合算，性价比高，赶快来拨打电话，其实也可以多组订购的。 对，更超值。 我看了一下他那个表上写的是保质期2年呢。 对，放得住，因为没有任何防腐剂，您吃起来也安全放心，什么时候想吃开一罐就可以了。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如果您多组订购的话没关系，我们的商品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那现在呢到了这个春夏的时候了哈，出去玩的机会非常多，而且夏天的时候呢天气越来越热，那大家呢忙了一天了，回来也不想呢颠三炒俩的那么去做饭了。 对， 哎，今天的这个带鱼罐头给您解决了这些问题。 对，因为咱们拿回去之后都是开罐即食的，您家里有米饭啊面条剩下来的也别浪费，也别倒了，咱们热一热直接扣上去，海鲜饭海鲜面就出锅了。如果您怕胖正在减肥的话，拿一点什么紫甘蓝呀、西生菜呀、小番茄等等的，不用沙拉酱，直接把鱼汁儿倒上去，再把鱼肉拌进去，这一晚上您吃的海鲜的营养包括美味全部都满足了，又能吃得饱，第二天上秤又不怕长胖， 真香、啊、 对， 既满足了口腹之欲，同时呢还可以有营养吸取，而且还不怕胖。 对对对、 另外你像现在的出游的机会哈，大家可以去春游啊、踏青啊、或者是去游玩啊， 对， 别老三样了哈，什么这个面包香肠啊方便面，你可以呢带几罐这样的罐头食品，因为它是那种易拉罐式的包装，拉开以后马上就会看到里边一块一块的带鱼出现了， 没错， 真的是非常香。 对，关键是阿尔蒂给您调的这个味道是老师傅12味调料秘制入味的，就是您自己买回去带鱼可能也做不出来这个味道，所以呢把它入进了这个带鱼肉里边之后，你吃的每一口的带鱼肉都是骨酥肉烂，而且很筋道的，很有嚼头的，同时呢味道特别的鲜。 而且今天这个罐头的话呢携带也非常的方便啊， 对， 大小也非常的适中，味道也非常的好哈、买了以后您不会失望的。 对、而且会后悔为什么不多订几组啊。 对，是的是的、而且今天这个组合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我们也是调查了北京人的这种口味啊、因为大家非常喜欢吃红烧的，所以呢给大家是150克，记住不是100克，是150克一大罐的给大家30罐红烧的，另外还有150克一罐给大家10罐香辣的哈，辣不尖的真的非常好吃。 对对， 那一共加起来呢是40罐，那市场上呢要900多块钱，小1000了、但是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只要299，而且这个价格呢原来299您拿到的是30罐， 对， 今天呢您拿到的是40罐，可以说是加量不加价， 没错， 因此呢性价比这么高，咱们过日子就得要学会呢精打细算哈，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 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为回馈新老会员好礼相送，只要5月3号至5月4号期间来电订购商品，即送您价值960元秀玉肩颈复苏索尔贵宾卡一张，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春季呢是疾病的多发季节，不仅是流感和各种的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心血管病、肝胆系统、神经系统诸多老年病也可能复发，因此呢一定要做好春季的养生保健，为一年的健康打下基础。 是的，但是此时的补啊不能过猛，恰如其分很重要，所以春天可以吃海参是老少皆宜非常适合的食材。 也许呢会有老百姓说了，海参味列八珍，若要长期吃还真的是会有点压力。没关系啊，今天给大家一次15块钱吃野生海参的机会，而且呢您吃到的是地中海的进口的一级品的野生海参。 没错，一盒是200克，1999元，今天一步到位，立减了1300块钱，每盒只要699块钱，大约40头左右，吃一次啊也就是只要15块钱。 对， 名额不多，请立刻来拨打40071061108，40071061108。 进口一级品的野生海参呢，这个价格肯定到位了，15块钱吃一次，烧一顿海参豆腐煲，浓稠拉丝状，孩子爱吃，下饭最好，饱饱的一大碗，聪明健康成长，或者凉拌，爽口 Q 弹，低脂肪高蛋白，女性朋友很喜欢。还有海参鸡蛋羹、海参饺子，老年朋友牙口不好，营养呢得要跟得上，15块钱吃一次，经济实惠，营养健康。 对呀，如果您还担心干海参不好泡发的问题，没关系，现在您就拨打40071061108，40071061108。除了这一盒子野生海参能享受1999元飞降到699元的价格之外呢，我们还有价值299元的海参专业泡发杯一只，今天是免费赠送的，一焖一煮24小时就能吃到砰砰 Q 弹的海参食材了。 是的，每吃一次呢15块钱，吃到的全部都是美味与营养，蛋白质、钙、钾、锌、铁、硒、锰、钒、碘、磷，丰富的活性物质，还有海参素、酸性粘多糖以及多种的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养生好选择。而且呢问问稍微懂点行的都知道一句话，海参呢营养价值高。不过呢再次提醒您啊，名额不多，得立刻拨打40071061108，40071061108，40071061108。 你看这会儿老顾客朱先生又来了，今天是又订了5盒，说这野生海参啊就是不一样，虽然个头小点，但是口感劲道，营养丰富，而且你们这订购太划算了，我大概算了一下，这699元一盒，一个礼拜吃上2-3回，就能吃上3个多月的时间呢，这每次啊可不就是15块钱吗？ 是， 谢谢您的关注。这春天大家都喜欢去郊游，农村里养的老母鸡烧的汤那个鲜啊，下个蛋呢烧出来的是橙黄橙黄的，颜色特别漂亮。同样的道理，这野生的和养殖的海参肯定也不一样。常吃海参的朋友都知道 到的。 还有价格，咱们去饭店，一种海参小米粥都得大几十上百块钱嘛。 对， 野生不野生，大家都心知肚明，不如呢自己在家做。您一个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进口一级品的野生海参，1999元一盒，非降至699元，一盒200克，40头左右，每次吃一头只要15块钱，营养全家人。活动还有最后的一分钟了，马上就结束，您得速速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对，这每一头海参啊，都是来自于地中海纯净海域，经过了休眠期与海底生物岩石摩擦战斗，小身体大能量，各顶各的厉害。699元一盒，15块钱吃一次，就在今天，4007106108，4007106108。哦，对了，千万别忘了，今天下单还有一只价值299元的专业泡发海参的焖烧杯，免费送给您。 没错了，4007106108，4007106108，电话火爆。2548的朋友订购了2盒，太太怀二宝，给她每天吃一头，孕妇的营养需要保证。3625的朋友订购4盒，说父母年纪大，营养得跟得上，马上放假回家带回去。4715的朋友订购2盒，到了中年啊，深切的感受到精神头不如10年前了。 嗯， 没做什么，还总感觉特别累。2018还有8个月。奋斗不能停啊。 是的，奋斗需要营养的支撑，15块钱平时一杯速溶咖啡喝也就喝了，一顿快餐吃也就是吃了，不如啊做顿大葱炒海参、海参鸡蛋羹、海参小米粥，丰富的蛋白质、赖氨酸、精氨酸、谷氨酸、甘氨酸等多种的氨基酸，还有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带等等，给自己和家人补充补充咖啡快餐无法给予的营养。 对， 再好好投入到奋斗当中。 导播提示呢，目前啊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是全部的满线了， 是 尾号是85073396。8410的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朋友， 嗯， 都表示呢说600多块钱啊，吃上3个月的海参，那肯定划算。不过呢，也有朋友质疑说，600多块钱能买到什么样的海参呢？ 告诉你啊，现鲜的海参是来自于地中海的进口的一级品野生海参。第一呢是进口的，水质好，海参长得好；第二呢是一级品的，海参品相好，泡发快，含盐低，真正的好价值。第三啊，就是野生的，经过了大自然的优胜劣汰，海底珊瑚摩擦，营养聚集丰富。第四呢，就是今天的价格相当有优势了。 没错了，最后的一分钟，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一盒呢要1999块钱，现在呢只要699块钱一盒，直接啊是减了1300块钱。而且呢，您买一盒，我们还要直接送您一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划算下来呢，每根进口的野生海参呢才15块钱，真的就是裸价直供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提醒各位，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还没参与成功的朋友，今天的机会不要错过。厂商建议零售价格1999元一盒的海参，现在只要699元一盒， 是 一盒是40头左右，一周吃2到3次，可以吃上3个多月的时间，而且还有方便泡发海参的焖烧杯免费送给您。 嗯， 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订购成功的我们是免费送货，您满意之后呢再来付款的。4007106108，4007106108。想购的开春特惠，699元裸价直供，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的活动，划下来15块钱就能够享受到海参了，值得每一位朋友来尝试。加油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想谈的小话题啊，是有些疾病啊，咱们是有一些隐性的症状的。可能有人反复的腹泻腹疼。那咱们腹泻腹痛啊，一般呢、啊、就在检查检查呀，检查完了以后没发现异常，但是呢一般的话也会按呢这个腹泻腹疼啊，咱们就按慢性肌肠炎呢这么来吃了一些药。可是呢吃完药以后效果呀并没表现出来。拖了一段时间以后啊，会出现了心慌啊、多汗的这些症状。到出现了心慌多汗的时候啊，再检查的话呀，医生发现是什么？隐性甲亢。所以说，咱们有些疾病啊，你表面上看它的那些症状啊，并不能够说明啊，完全呢就是某一种疾病。有些疾病啊，表现了这些症状很隐匿。不仅症状不典型，难以判断，甚至还表现出来呀，是其他一些疾病的症状。所以这就给我们呢，怎么正确的一个能够针对呀、疾病啊、对症下药啊，这个方面呢，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所以说，老年朋友，您应该注意啊，平时的一些小的症状，疾病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有的症状很典型，有的症状不典型，甚至没有相关的任何的症状。咱们说刚才谈到的这个老年人反复的腹泻腹痛，怎么查也不是消化系统的疾病，最后是什么？甲亢，就表现出来是一个隐性甲亢。由于甲状腺激素啊分泌比较多，使得人体的代谢啊出现一个亢进，交感神经啊兴奋，因此啊表现呢是出现心悸啊、出汗啊、食量增加、体重减少这些典型的这个症状。但有的甲亢的患者啊没有这种症状，尤其是老年人代谢能力比较低，即便甲状腺激素啊引起代谢亢进的话表现不明显，而且呢胃肠道的平滑肌啊对甲状腺激素反应非常的灵敏，所以呢会表现出来腹泻这些胃肠道的症状。那么消化科要检查的话呀，肠镜检查不可能发现任何异常啊，因为它不是那个病啊。如果检查基础代谢呢，或者查个 T3 T4 呢，那医生就可以给您确诊了。所以说咱们在看病的时候千万不能够埋怨这医生一开那个检查条开那么多，咱们要明确这个疾病，因为有些疾病就是隐性的症状，它不表现出来你那个病的症状。其他还有一些常见的隐性疾病，比如像隐性糖尿病啊、隐性冠心病啊、隐性肾病啊、隐性高血压呀，都可以在每个人各个人的身上表现出来不一样。所以呢咱们还得到时候呀，你出现问题出现症状，咱们还是及早的就应该上医院去。中老年人随着身体机能的退化，对疾病的反应这个变得呢不敏感不典型，再加上很多的中老年人呢，同时他有比较多的几种疾病，往往一种疾病的症状很可能被另外一种疾病的症状掩盖了。所以因此有些疾病常常是处于一个隐匿的状态，而一旦出现某种的这个诱因的话，那么比如说你最近免疫系统功能差，感冒或者劳累，或者出现了情绪激动，或者呢便秘，或者是这个用药，最后呢隐匿性的疾病就会表现出呢这个发病比较急、病情比较重、并发症多的这样的特点。所以说有的老年人 患上糖尿病很多年，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可是突然之间这个遇到急性的感染或者饮食过量这些原因，哎，就会突然之间，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糖尿病，可是他突然之间发生了什么酮症的酸中毒，很快就出现昏迷。所以说这种情况不是没有的，所以老年人您自己还是小心点，咱们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咱们要及时的上医院去，这是非常的对的。一些常见的小症状有可能就是隐性的隐匿的疾病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头晕乏力，你头晕乏力你怎么能够影响想起来是一个隐性糖尿病呢？当然这个还有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体重减少，这个是糖尿病的典型症状。但实际上凡是在得了确诊了糖尿病的话，有80%的人，你去问他去，你有三多一少吗？你有糖尿病的这个典型症状没有？是没有典型症状，80%的人是没有典型症状，常表现是这个浑身没力，这是因为血液中间的糖过多，没有办法，这个糖没办法被利用，而体内胰岛素又相对的这个缺乏，使得那蛋白质和脂肪消耗增多了，你糖不能利用，不能进行正常糖代谢，那我们人体怎么活着？就得靠我们体内的脂肪蛋白消耗增多，造成呢有些隐性糖尿病的患者还就表现出了头晕啊、耳鸣啊、眼睛酸啊、涩啊这些症状，看着就是小症状，实际上你归根结底是糖尿病。所以往往还有些病人二三十年了，说我是心脏病，我是心脏病，亲戚朋友也是问他啊，你心脏怎么样，实际上最后他去世的时候是什么，就是个糖尿病。另外这个刚才讲到甲亢，讲到这个咱们说的这个糖尿病，还有呢咱们出现了胃胀胃疼，出现胃胀胃疼啊，你不一定是消化疾病，很可能是隐性冠心病。心绞疼是冠心病的典型症状，患者呢表现为在体力活动情绪激动以后这个突然之间感觉到心前区的疼痛，疼痛从胸过后呢，或者心前区呢开始放射到左肩膀甚至小指和无名指，休息或者含药以后可以缓解。可是在很多的老年患者中间有 80% 是个隐性冠心病，表现是啊胃部啊很憋很闷，胃部觉得很胀满，有时候还伴有那顿疼虎辣辣的这个灼热感，以及恶心啊想吐的感觉。由于没有明显的这个绞疼剧痛，所以呢往往呢就是一般就作为胃肠道疾病了。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还有呢，有的人第四种是皮肤瘙痒，这个皮肤瘙痒不完全是皮肤病啊，往往很可能是隐性肾病。隐性肾病患者没有水肿高血压血尿这些肾病的典型症状，因为肾脏病的话首先是血压高了血尿了水肿了，它没有，这是表现为夜尿多而且泡沫增多皮肤瘙痒这些症状。这主要是一个肾病最早造成呢肾脏小动脉受到损伤，肾小管尿液浓缩功能呢障碍，排毒的能力减退造成的。有些人还有乏力、头晕、记忆力减退、睡眠不佳。那么这种状况的话呀，实际上咱们要知道，不光皮肤痒是皮肤病，很可能还有隐性肾病。那有的人没有食欲，那当然以为是胃肠道病，往往它是一种隐性的胃溃疡。胃溃疡是常见的消化道的疾病，疼痛啊都为隐隐约约的疼，瞪着疼， 钝疼不是那么样刺激的，那个尖锐的针刺的那么疼，胀疼烧灼一样的疼，在餐后一小时内出现，经过一到两小时以后啊，会逐渐的缓解，下一次进餐以后又会重复出现。但是隐性胃溃疡的患者常常没有任何的别的症状，或者只表现是为早饱吃一点啊就饱了不想吃了，嗳气还有食欲不振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主要是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改变了黏膜的侵袭的这个因素，以及防御因素的这个达到平衡，使得胃酸呢排出量增加或者是减少造成的。隐性胃溃疡呢有时候很凶险，会造成呢胃穿孔、胃出血。那么这种并发症，所以咱们要知道食欲不振的话还有可能是隐性胃溃疡。还有的人呢是右肩呢疼痛，右肩膀疼痛，实际上这是一种隐性的胆结石。胆结石患者呢常表现为右上腹疼痛、恶心、呕吐，但是呢这个隐性的胆结石啊可以没有任何的症状，或者只有嗳气、反酸、腹胀、右肩的疼痛这些症状，尤其是在进食高脂肪的食物以后加重。长期发展会引起啊胆囊的萎缩钙化，而萎缩性胆囊或者是雌样的胆囊患者中间有 20% 到甚至 60% 的人还发展成为进一步的细胞病变。最后呢还有一种啊是隐性高血压。隐性高血压它是什么呢？耳鸣、眼红、眼睛里啊有红血丝。隐性高血压呢往往在体检的时候会查出血压升高了，但是呢又不是太高，这个患者啊经常的出现了耳鸣，眼睛呢出现了红血丝，这个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隐性高血压跟交感神经啊过于兴奋啊以及抽烟喝酒啊高盐饮食啊都有关系。所以今天咱们谈的这些隐性疾病啊在中老年朋友身上啊还是啊有时候会出现这些症状，有时候不一定出现这那些典型的症状，但是它是一个隐性的疾病的存在。咱们说这种情况下呀咱们最好啊就是不要发生。为什么呢？你要是隐性疾病耽误了，那么变成严重的话，那对健康危害很大。所以平时啊老年朋友，您是40多岁尤其女性更年期以后那么50多岁60、70岁咱们要是自己能够调理调理啊，还是啊能够对我们减少各种疾病，尤其是一些对我们健康危害大的疾病啊减少发生。为什么？因为你先预防了。灵芝是一种延年益寿具有保健功能的正菌，它是药食同源，它是双向在体内双向的调节。咱们祖先早就把它作为吉祥之物、长寿象征、瑞草的美称。灵芝又改善机体免疫系统功能，促进血液循环，增加对于心脑的供血供氧的能力，正常发挥我们组织细胞的正常的生理功能。灵芝是促使我们自己体内的糖代谢、脂肪代谢、蛋白质代谢，促使咱们自己体内的能量代谢是处在一个正常啊这个代谢过程。这样的话对于维持我们体内的血压、血脂、血糖、血粘度、动脉硬化、脏化，能够起到由于灵芝的有效成分起到一个调节的作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全身调理局部改善，使得体内处在一个内环境平衡状态，就可以减少我们发生一些慢性病、常见病、多发病。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